那是什么？ 剑客惊讶中，自己的角色却已经被这道冲击波震得倒翻了出去。 也是荧光落刃，他跳了吧？为什么我没看到？ 剑客心中一百个疑问号，却也改变不了他已经被震翻的事实。他连忙想进行一个瘦身操作，但是一看落点，顿时泪流满面了。他的落点赫然也是颜容，用不用瘦身还有什么意义吗？颜容里已有一个可怜巴巴的拳法家，此时剑客也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去和拳法家作伴了。哥们颜容里烈焰焚身，左摇右摆想找机会跳上岸，但对岸三个不要脸的家伙就死站在岸边，也不做攻击，只是把技能留着，一看他们要跳就拍僵下来，假动作什么的也是完全无效。对方像是完全可以看穿他二人意图和举动似的，只是这样一点耐心地等着二人被烧死在炎熔当中。两人身上泛着火光，同时还泛着白光。对岸的叶未央此时不住地给二人刷着恢复，但此法又哪能长久？张信杰此时倒是盼着对面三位趁着他这牧师身边无人赶紧过来找他麻烦，结果这三人根本就是在无视他，就是站在那岸边跟着下边的剑客和拳法家晃动着。神枪手和法师呢？张信杰此时心里已经大感不妙了，急需一点援助，他这边忙碌的都有些顾及不到那二位了。结果此时转过视角一看，张新杰绝望了。蒋游这个元素法师的 ID 起得真不好，爱凑热闹，果然是爱凑热闹，此时也已经跑到炎熔里面去凑热闹了。那神枪手呢？在张新杰转过视角过来的这一瞬间，刚刚好被君莫笑拿住，直接一个抛投就准确地扔到炎熔里去了。蒋游的爱凑热闹，那还要努力地往上跳呢。对岸风书烟幕一炮打来，满脸开花，冒着黑烟就又回去了。至此，霸气雄图五人四个都是在炎熔里挣扎，明知道需要快些上来，却是被君莫笑几人死卡在炎熔里求生不得。战术，张新杰一直在留意对方的走位，对方的举动，对方的判断，但是此时回过头来再看，对方有战术吗？貌似根本就没有。从头到尾，对方只是冲上来，然后临场发挥而已。君莫笑，还有这个刘牧，这两人实力明显都是高过蒋游这帮人的。那个枪炮师也不能小看，牵制和配合的能力非常出色。至于那个什么零零杀，搞得大家小心在意，但这人做过什么？没有，完全没有。包子入侵还扔过两块砖，甩过几把沙，这零零杀就完全是跟在大家身后，你们往东我就往东，你们往西我就往西，绝对的划水，绝对的打酱油。如果说对方有战术的话，那就是明星战术。管你这边什么战术什么打法，我这边就是妖孽两只，把你降得死死的。张新杰此时脑中已经浮出一个可怕的念想，这念想很合理，但是他却有些不敢相信。蒋游这几个人的水平，张新杰可以说是知根知底的，俱乐部从网游中发现人才，这本就是常事，自家工会那自然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蒋游几人这作为霸气雄图工会里最强的几位，战队这边自然也都是留意过的。留意过，但是并未被邀入战队，多少也说明四人实力未够职业水准，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空间。不过张新杰终究是清醒四人的实力， 魏构职业水准却也不是差到随便任人欺凌。但现在四个人在岩溶中狼狈地挣扎着，根本就是被对手玩弄在鼓掌之上。对此张新杰却是一筹莫展，他毕竟只是个牧师，现在又被对方选择性的无视了，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不言放弃地继续对岩溶里的四人进行着恢复，绞尽脑汁思索着对策。岩溶里的四位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每个人都不知跳了多少次，但是站在岸边的无论是君莫笑还是刘牧、包子入侵或是风书淹没，都很好地把他们照顾了下来。四人集中分散，声东击西，瞒天过海，虚张声势，手段都已经用遍了，没用。四人依然是站在齐腰深的岩溶里，眼看着生命被一点一点地灼烧掉。让他们饱含期待的张新杰在指挥了几个方案失败后，也只是操纵着叶未央来回奔波。看这模样，四人也是心中有数，目前的处境张新杰也没招了。但看到张新杰依旧在用恢复术帮他们支撑，四人虽已心灰意冷，却也没有放弃，继续咬牙进行着各种尝试。 跑，跑得远远的， 蒋游大叫着。左右两边，神枪手和剑客各自沿着岩溶朝远端跑去。这已经是孤注一掷的举动了，如此大幅度的散开，对方继续人盯人的话，势必也要被他们带分散了。但是他们散得太开，张新杰的牧师也肯定无法照顾周全，得不到恢复的角色，如果没办法自己跳出岩溶的话，最终只能活活被烧死在里面。但是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四人都没有说话，按照蒋游的意思开始朝两边拉开距离。转眼间，左右两端的两位已经脱离了叶未央可以治疗的范围，四人之间更是不会再存在什么配合，接下来只能是各施手段了。张新杰苦笑，他本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蒋优的这个办法实在不高明，对方阵中有高手，单对单本就是对方所擅长的，而蒋优现在却想以单对单的方式去脱困，这不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吗？这个方法恐怕是不行的。可是除此之外，能试的办法张新杰都已经试过，没有用，对方现在是以守为攻，防范的滴水不漏，不求主动伤敌，只想四人耗死在这岩溶当中。张新杰已经没有办法了，而蒋游他们现在依然想做出些努力，自己又何必去泼他们冷水呢？如此想着，张新杰什么也没有说，他继续恢复着他技能范围以内的队员，计算着自己的法力还能支持多久。而左右的两个家伙已经渐近渐远，对手也果然各有两个人跟了去，风书烟幕追了一个，刘牧追了一个，君莫笑却领着包子入侵和零零杀继续照顾着当前。一切如张新杰所料，这样的战术并没有带来任何转机，跑远的剑客和神枪手依然被风书烟幕和刘牧死死地限制在了岩溶里。而面前呢，多变的散人君莫笑手里那武器，张新杰总算是见识到了，或远攻或近战，照顾好自己的目标的同时，还时不时帮包子入侵一把。张新杰心下一阵叹息，他知道大势已去，随着风书烟幕的一发炮弹飞回这边阵地，霸气雄图队伍中神枪手的头像已经灰暗了，他第一个倒在了岩溶当中。紧跟着与刘牧单对单的剑客，六级的等级差并没有帮他赢得任何优势，继神枪手之后第二个倒下去了。蒋游的爱凑热闹和拳法家 身后尚有叶未央的保护，游子可以支撑，但是也不会太久了。冯叔烟幕射来的炮弹是冲着叶未央的，那边刘牧也已经跳过了颜荣，朝着他这方向冲了过来。 我们输了。 张新杰在公共信息栏里敲上了信息。 呵呵，承让承让啊。 叶修回道。你是谁？ 哼，如你所见，高手一个。 张新杰沉默了。叶秋、黄少天、苏慕成，这三个名字早已在他脑海中闪过了。但是他是一个严谨的人，没有百分百的确认和肯定，他不会轻易的去做出结论。如果确实是这三人的话，那张新杰不得不承认，他这次玩笑开大了。带着蒋由他们四个想从这三人手中获胜，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蒋由他们的默契，他们的配合，这曾是被张新杰视作是优势的地方。然而在荣耀职业联赛已完成的七个赛季中，叶秋和苏慕成四次当选最佳搭档，有三次不是，那是因为那时候苏慕成还没有进入职业联盟。在整个荣耀圈最有默契的搭档面前，把默契和配合当作优势，笑死人了。如果真是这样，张新杰会很尴尬，但是他也无法去回避这种猜想。对于叶秋和苏慕成，他其实把握并不太大，除了一种直觉上的熟悉，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很明显的证据。倒是那个刘牧，一个操作就已经完全显露了神级的水准，而且这一场对抗中他还很安静。之前的情报可是说这人是很多话的，但这次这么安静，什么原因？不是同一个人，话多并不是他的习惯，所以时有时没。或者是这人就是黄少天，这次是刻意在隐藏特点。这样刻意的隐瞒，那当然是不想被人识破。他怕被谁看穿？被我吗？怕被我看穿？这么说来，他们知道我是谁。严谨的张新杰思考问题时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能性，一边想着，一边不由又把视角转向了对面。君莫笑和风叔烟幕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儿。从张新杰发出认输的消息后，他们那边除了包子入侵还扔了一块砖，抛了一把沙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再攻击。泡在颜容中的蒋游的爱凑热闹和拳法家也都跳出来了，身上还在冒着火泡。张新杰没有去给二人恢复，二人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也是那样静静地站着，此时的心情却是可想而知。 几位如果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就退了吧。 叶修说着。是叶秋的声音吗？张新杰努力想了想，真想开个录音器录下来仔细研究一下。他和叶秋的声音接触的也不多，职业比赛里竞技场中敌我双方是语音屏蔽的，不能说话。网游里却是可选，默认的话是可以语音。张新杰之前发消息认输，却是打惯职业赛的习惯。 去莫笑。 蒋游在那里咬牙切齿，很想说点场面的话。 凌晨是不是又要一线峡谷见啊？ 叶修笑道。一线峡谷不提还好，一提蒋游更痛苦了，恨不得现在跳过颜容去把君莫笑狠扁一顿。但他终究没动，因为他很清楚，他那么做的话，最后丢人的依然只会是他自己。 你等着。 蒋游很是空洞地恐吓着。 等着等着，赌约随时有效啊，欢迎再来。 退吧。张新杰这边说了句话，三人都是退出了比赛，系统宣布君莫笑这边获胜。 哈哈，张信杰不给力啊，看到我那精彩的一剑了没有？哎，他以为那样就能限制住我了，我不得不说他太天真了。 黄少天一看对面人退了，迫不及待开始唠叨，和系统抢着说话。 嗯，还不错。还不错？靠，我告诉你，刚才那个时候能做到那一点的人不会超过10个。 黄少天说。 我应该是10个之1吧。那当然。 那我就不理解你向我炫耀个什么劲儿了。 决胜负吧，我去换号。 那你这么精彩的一剑肯定已经让张新杰起疑心了。不过以他严谨的性格，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你很需要现在下线刘牧，上线夜雨生凡来帮他多点证据吗？ 黄少天一怔， 而此时一样在发怔的还有那个刺客零零杀。旁边信息栏中获胜后得到的大堆物品让他彻底看傻眼了。很显然，他先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场带赌约的比赛。 大家也都退了吧？ 叶修说着。 啊，那啥， 零零杀支吾着很想问问这些物品是怎么一回事，队员是不是有份。 兄弟辛苦了，这个送你吧。 叶修向零零杀提出交易。零零杀接受一看，对方摆上来的赫然是一把30级的子午双尾剑。 啊！ 零零杀欢天喜地的就接受了。这场比赛他根本是什么都没做，完了居然被送了一把子午，游戏里居然有这好事儿！零零杀此时都不知该如何表达了。结果那几人却都已经很快退出了比赛。霸图俱乐部工会工作室里安静极了，所有人都是一言未发。虽然实际来参战的人只有3位，但是其他人都观看了全过程。他们无需挤到张新杰等人的身后，竞技场是跨服连接的，他们只要拿着他们的账号来到普通局，找到房间号进入观战即可。蒋游作为工会之首，在比赛输掉后有些失态，不是他不想表现得有风度一些，实在是结果的心理落差有些太大。由张新杰助阵，他原以为这次是万无一失的，他们霸气雄图在第10区和君莫笑的纠结在这一场比赛后就要了结了，结果非但没有了结，反而是更上一层楼。从比赛里退出后，蒋游的鼠标都快被攥出水来了，他强忍着没有掀桌。这一场毕竟是由张新杰参与的，发大脾气的话张新杰面上也会不好看。但是拥有更大的胜算，蒋游不知是不是自己水平不够，张新杰这个赛前的判断他在比赛里真的一点都没看出来。4个人被人扔在岩溶里往死里烧，这根本就是高手和菜鸟在岩溶墓地这张图里对阵时戏耍的打法，这是更大的胜算。蒋优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腹诽的，要不是对方是张新杰，早学着霸图队长韩文清上去一对嘴炮了。 我的失误。 工作室里突然有人说话了，所有人目光转了过来，说话的人是张新杰。 我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无论是君莫笑还是刘牧还是那个风书淹没，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很强，这场比赛有他们3个就足够了，另外2人是谁并不重要。 君莫笑到底有多强啊？ 蒋游忍不住问道。 或许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摸清他们的实力。 进一步摸清？ 和他再约一场。 还约？ 他说过赌约随时有效的是吧？ 是说过，可我们…… 我会带人过来。 工作室里的人都震惊了，张新杰要带人，那自然是要带战队的人来。君莫笑的实力真的这么强，需要职业战队出马来降服吗？